据《南朝鲜东亚日报》7月26号报道，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基因研究所前任所长、旅美同胞学者金雄进在网站上登载称颂卓绝伟人的文章，引起极大的反响。他从2014年起在网站上登载了金日成主席确实是伟大的领袖，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和北方的体制最好等文章。另外，旅美同胞东部地区联合会会长李继努7月25号在网报《民族通讯》发表文章，赞扬了朝鲜人民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。